第一课，欢迎你来台湾。对话一，请问你是陈月美小姐吗？ 是的，谢谢你来接我们。 不客气，我是李明华。 这是王先生。 你好，我姓王，叫开文。 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来台湾。对话二，请喝茶。 谢谢，很好喝。请问这是什么茶？ 这是乌龙茶，台湾人喜欢喝茶。开文，你们日本人呢？ 他不是日本人。 对不起，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美国人。 开文，你要不要喝咖啡？ 谢谢，我不喝咖啡，我喜欢喝茶。 第二课，我的家人。对话一， 这是我家，请进。 很漂亮的房子。 请坐，要不要喝茶？ 好，谢谢你。你家有很多照片。 我家人都很喜欢照相。 这张照片很好看，这是谁？你姐姐吗？ 不是，是我妹妹。这是我爸爸妈妈。 你家人都很好看。 对话二， 田中，欢迎欢迎，请进。 谢谢。 田中，这是我妈妈。 伯母您好。 你好你好，来来来，请坐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成一。你们家有很多书？ 都是我哥哥的书，他是老师，他很喜欢看书。 成一，你家有几个人？你有没有兄弟姐妹？ 我家有五个人，我有两个妹妹。 第三课，周末做什么？对话一， 田中，你喜欢听音乐吗？ 我不喜欢听音乐，我喜欢运动。 你喜欢打网球吗？ 我不喜欢打网球。 你喜欢做什么？ 打棒球和游泳。你呢？ 我常打篮球，也常踢足球。 我觉得踢足球很好玩。 明天是周末，我们早上去踢足球怎么样？ 好啊。 对话二， 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 好啊。 你想看美国电影还是台湾电影？ 美国电影、台湾电影我都想看。 我们看台湾电影吧。 好啊，看电影可以学中文。 晚上要不要一起吃晚饭？ 好，我们去吃越南菜。 第四课，请问一共多少钱？对话一， 请问你要买什么？ 一杯热咖啡，两个包子。 你要大杯、中杯还是小杯？ 大杯，包子请帮我微波。 好的，请问外带还是内用？ 外带。一共多少钱？ 咖啡80，包子40，一共120块。 对话二。 我想买一只新手机。 你的手机很好，为什么要买新的？ 我这只手机太旧了，不好看。 你想买哪种手机？ 能照相也能上网。 那种手机很好，我哥哥有一只。 贵不贵？一只卖多少钱？ 那种手机不便宜，一只要15000多。 第五课，牛肉面真好吃。对话一。 很多人都说台湾有不少有名的小吃。 是啊，牛肉面、小笼包、臭豆腐都很好吃。 你最喜欢吃什么？ 牛肉面。牛肉好吃，汤也好喝。 这么好吃，我很想吃。 我知道一家有名的牛肉面店，我们一起去吃怎么样？ 太好了。 我们明天去，一定要点大碗的。 对话二。 昨天晚上那家餐厅的菜很好吃，可是有一点辣。 我也怕辣，所以我喜欢自己做饭。 你做饭做得怎么样？ 我做得不好，你会做饭吗？ 会。我的甜点也做得不错。 我最喜欢吃甜点，你可以教我吗？ 好的。这个周末你到我家来。 好啊，谢谢你。 第六课，他们学校在山上。对话一。 听说宜君的学校很漂亮。 他们学校在哪里？远不远？ 有一点远，他们学校在花莲的山上。 山上？那里的风景一定很美。 是的，他们学校前面有海，后面有山，那里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 我想去看看，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去吧。 好啊。我现在要去学校附近的咖啡店买咖啡，你呢？ 我去楼下找朋友，我们要一起去上课。 对话二。 欢迎你们来。 你们学校真远。 是啊，不是很近，有一点不方便。 这里的学生在哪里买东西？ 在学校外面。学校里面没有商店。 吃饭呢？学校里面有没有餐厅？ 有，餐厅在学生宿舍的一楼。 前面这栋大楼很漂亮。 这是图书馆，旁边的那栋大楼是教室。图书馆后面有游泳池。 第七课，早上9点去 KTV。 对话一。 月美，你要去哪里？ 去 KTV 唱歌。我和朋友9点20分在大安 KTV 见面。 早上9点去 KTV， 为什么？ 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最便宜，要不要一起去？ 我想去，可是我得去银行，下次吧。 好啊，下次你一定要来，我想听你唱歌。 没问题。对了，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饭？ 后天我有空，你呢？ 我也有空，后天晚上7点怎么样？ 好啊。再见。 对话二。 如玉，你在吃饭啊？ 是，吃午餐，等一下要上课，你呢？ 我刚下课。对了，下午4:30学校有篮球比赛，你想去看吗？ 想啊，比赛几点结束？ 6:30。你晚上有事吗？ 我最近很忙，每天晚上都上书法课。 学得怎么样？ 刚开始学，字写得不好，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。 我有空可以去看看吗？ 我得问问老师。 第八课，坐火车去台南。对话一。 这个周末我想跟朋友去台南玩。 怎么去？ 我想坐火车去。 火车太慢了，要4个多钟头，坐高铁比较快。 可是听说高铁车票非常贵。 高铁车票有一点贵，但是坐高铁又快又舒服。 我不知道在哪里买票。 在高铁站、网络上或是便利商店都可以。 这么方便，那我坐高铁去，谢谢你。 对话二。 安童，明天我们没课，你想去哪里？ 我要跟同学去参观故宫博物院。 听说那里有很多中国古代的东西。 是啊，你要跟我们去看看吗？ 好，怎么去？ 我同学骑机车载我，你可以坐公共汽车去。 我想坐捷运去，比较快。 不行，到故宫没有捷运。你要不要坐计程车去？ 太贵了，我坐公车。骑机车比坐公车快吗？ 差不多。 第九课，放假去哪里玩？对话一。 田中，下个星期我们放5天的假，你要回国吗？ 不，我打算在家看电视、影片、学中文。你呢？ 我想跟朋友去玩。 不错啊，去什么地方？ 台东，听说那里的风景非常漂亮。 我也听说。放假的时候，你常去旅行吗？ 不一定，有时候在家写功课，有时候出去玩。 你们什么时候去台东？ 这个星期六下午去。 去玩多久？ 大概玩4-5天。 对话二。 我女朋友9月30号要来台湾看我。 你想带她去哪里玩？ 还不知道。你有什么建议？ 台湾的夜市很有名，你们应该去逛逛。 谢谢。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 台湾的茶也很特别，台北有很多茶馆。 到哪里喝茶比较好？ 你们可以去猫空，那里的风景很美。 谢谢你，我决定带他去猫空，你也一起去，好不好？ 要是那时候我有空，就跟你们一起去。 太好了，谢谢。 第十课，台湾的水果很好吃。对话一。 这个黄色的水果叫什么？ 芒果，给你一块吃吃看。 好，谢谢。香香的，甜甜的，很好吃。 昨天明华给我们的那种水果，红色的，叫什么？ 你说的是西瓜吧？ 对对对，台湾有很多好吃的水果。 我以前不喜欢吃水果，现在很喜欢了。 越南的水果也很好吃。 要是有机会，我想吃吃看。 你来越南，我一定请你吃。 对话二， 你跟你女朋友上个月去花莲玩，好玩吗？ 很好玩。你看，这些是我拍的照片。 你们笑得很开心。哪一个是你女朋友？ 穿红衣服的这个。穿黄衣服的是旅馆老板的太太。 他们两个都很漂亮。这两个男的是谁？ 矮的是旅馆的老板，高的是他弟弟。 那家旅馆怎么样？ 很干净，从窗户往外看是蓝色的大海。 真不错。那家旅馆贵吗？ 因为现在去玩的人比较少，所以旅馆不太贵。 下次我也想去住。 第十一课，我要租房子。对话一， 林先生，你好，我是白如玉，来看房子。 白小姐，你好，请进。这里是客厅，厨房在左边，右边有浴室。 房子很不错。 这里很方便，附近有超市和捷运站，走路五分钟就到了。 现在有人住吗？ 有，还有两间空房间，一间是套房，一间不是。 我想看套房。房间里面可以上网吗？ 可以。你觉得这间房间怎么样？你想租吗？ 我回去想想，再打电话给你。 对话二， 喂，房东先生，你好，我是白如玉，你收到我的房租了吗？ 我已经收到了，谢谢。你习惯了吗？ 习惯了，可是有一个问题，热水器的水好像不热。 今天我会去看看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晚上可以吗？ 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我有事。 没关系，明天下午呢？ 好，我在家等你。 那我明天下午2点到，还有问题吗？ 我想买电视，请问可以帮我装有线电视吗？ 可以，不过你得自己付钱。 好的，谢谢你。 第十二课，你在台湾学多久的中文？对话一， 安童，你计划在台湾学多久的中文？ 5年。 为什么要这么久的时间？ 我先在语言中心念1年，再念4年大学，所以需要5年。 这得花不少钱。 对，不过我有奖学金，要是成绩不好就没奖学金了。你呢？ 我的学费是公司替我付的。 你打算学多久呢？ 大概2年，是公司决定的。 希望我以后也可以到这么好的公司上班。 我又要上班，又要念书，真的很累。 我们一起加油吧。 对话二， 田中，你是什么时候来台湾工作的？ 去年，我已经在台湾工作一年了。 为什么你们公司要替你付学费？ 因为我们公司跟台湾人做生意，老板希望我们都会说中文。 我觉得你们公司真好。 对了，你回国以后打算做什么？ 我回国以后也想找个有机会说中文的工作。 不错，这样的工作在你们国家好找吗？ 不知道好不好找，我试试看。 要是难找呢？ 那么我再来台湾学中文。 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再见面了。 第十三课，生日快乐。对话一。 喂，安童吗？ 是，我就是。怡君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去花莲。 我没去花莲，我刚从台东回来。 找我有什么事？ 明天是你的生日，对不对？ 哦，我怎么忘了？最近太忙了，谢谢你还记得。 当然记得。语言交换的时候，你那么热心教我西班牙文。 不必客气，你也一样。 明天我想请你吃晚饭，给你过生日。 你太客气了，我们在哪里见面呢？ 明天我一下课就去你们学校找你。 大概几点？ 五点左右。 好，我会在学校门口等你。 对话二。 怡君，谢谢你请我到这么有名的餐厅吃饭。 哪里哪里，这是我给你的礼物。 谢谢，真开心。今年有台湾朋友给我过生日。 你想吃什么？有没有不吃的东西？ 我什么都吃。 我已经订了猪脚面线和蛋，等一下你多吃一点。 台湾人过生日是不是都吃这些东西？ 对呀，这是传统。不过现在大部分年轻人过生日不吃这些东西了。 那么你们过生日吃什么呢？ 跟你们一样吃蛋糕。今天我也订了一个生日蛋糕。 你对我真好。 安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 谢谢，谢谢。 第十四课，天气这么冷。对话一。 外面风那么大，我觉得今天比昨天冷，台湾会不会下雪？ 很高的山会下雪，玉山常下雪。美国呢？开始下雪了吧？ 还没有，每年差不多12月开始。下雪的时候，我常去山上滑雪。 我怕冷，我比较喜欢春天。 春天不错，天气很舒服。 我去年五月在纽约玩了两个星期，那个时候天气很好，风景也很漂亮，我玩得非常开心。 我在台湾住了半年多了，有一点想家。 新年快到了，想回去看父母吗？ 我打算12月底回去，想跟我去美国玩吗？ 冬天太冷了，不过我想明年秋天去看红叶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因为我们只放10天的假，所以1月5号回来。 对话二。 如玉，雨下得这么大，你怎么没带伞呢？ 我昨天带了，可是今天忘了带。 台风快要来了。 我已经听说了。 这里每年夏天都有台风，台风来的时候，风和雨都很大，做什么都很不方便。 是啊，哪里都湿湿的，真讨厌。 电视新闻说，这次的台风会比上次的更大，请大家多小心。 希望这次的没有上次的那么可怕。 如玉，你看，雨停了。 太好了，谢谢你的伞，再见。 不客气，小心慢走。 第十五课，我很不舒服。对话一， 白小姐，你哪里不舒服？ 我一直流鼻水，头很痛，胃口很差，什么东西都不想吃。 大概多久了？ 已经四五天了。 我看看你的喉咙。喉咙有一点发炎。 请问我生的是什么病？ 你有一点发烧，是感冒，不过没有什么关系。 请问我得吃药吗？ 药，你到药局去拿药。 好的，请问我的病什么时候会好？ 回去把药吃了，多喝水，多休息，早一点睡觉，很快就会好。 好的，谢谢您。 对话二， 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 昨天晚上肚子很不舒服，吃了东西就吐，还吐了好几次。 你这么不舒服，我陪你去看病好不好？ 不用了，我在台湾没有健康保险。 那么我陪你去学校的健康中心，那里的医生很好，对学生也很客气。 谢谢你，我想去药局买药就好了。 你真的不去看病吗？ 我想回家休息，请你跟老师说我生病了，不能上课。 好，你自己要多小心，油的冰的东西最好都别吃。 谢谢你的关心。 如玉下课以后， 我来看你了，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好一点了吗？ 谢谢你，好多了。我吃了一包药以后，睡得比昨天好。 不错，你睡了几个小时的觉以后，现在脸色比早上好得多了。